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乐七十二 变，白天晚上 乐乐七十二 变， 来访 有你有我该 勇敢揭发， 乐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最萌寻人启事：周同学，你的作业在找你。这件事引发了咱们街方面的讨论，一起到小院里听听去。英同学，你的作业在找你。王同学，你的作业也在找你。 你的作业呢？怎么不找你啊？ 完成了，完成了。 哎呀！ 真幼稚， 你看，哎，自己都说出这话来了吧？真幼稚。 我告诉你啊，小花，前10年你说这话，你都非常非常的幼稚，你更何况现在，是不是？ 这个同学有意思啊，他呀，他作业本丢了。其实呢，耀柱啊，照你的人生经历，你想这件事儿很正常。 不，这事儿一点都不正常。 怎么不正常？ 作业本一般都在书包里头，要想丢其实很难，但分不是故意都丢不了。 这是要经过精心的、缜密的、细致的策划，才能把它弄丢了。 作业本怎么丢？你说怎么丢？ 比如说，咱们俩碰到了，王大雷，第3道题是等于2吗？ 你说的结果没关系。 你拿出作业本来，咱俩一对，我怎么等于600啊？ 咱俩答案差的数字也太多，我得2，你得600。 你就趴在一个什么快餐店里，咔咔又擦又改，改成2。 等会儿，在快餐店里边又擦又改，你这是勤工俭学呗，带写作业。 不是，大伙儿都爱在那儿做报表、写作业、写那个什么新年快乐。 我是写新年快乐的时候改的作业，我们家人不回家。 这时候改完了以后呢，忽然你肚中一响。 他就说你有那种饥饿感，肚子里边叮咚响了那么一声 敲门的， 你就买吃的去了。完了以后你又忘了把作业本拿走，就这样到学校啊，发现作业丢了，跟老师说呗，老师我完成了， 对，就饭吃了。 对，一开始我写600，后来验算得2，老师你说我这答案我都能说 对 了， 对，我能是假的吗？ 对，老师说你完全这都是假的。 王大磊同学，王大磊同学， 老师这么一乐啊，就代表着这个老师现在 信了。 哎，对，没生气。 昨天前天你的作业也说丢了啊？ 但我没说答案来，但是我没说答案来。 王大磊呀，王大磊， 你看看你给老师逗呢，老师完全有那种看晚会。过除夕的那种感觉。 对，我讲的新年快乐没给老师。 对对对， 你就这么说啊，你就这么说，把你的家长叫过来。 哎，这老师开完晚会怎么生气了？ 不是，老师应该说把你的家长带上来。 几个老师都反映说你的作业老是丢啊，在我这儿说丢，在别的老师面前也说丢，到底是不是丢？ 那看来是真丢，而且还丢在了不同的地方。 不，要是说一下各科作业都丢了，这真有可能。 对， 书包抄错了， 书包落在景点了， 哎， 书包落在迪厅了。书包落在网吧了， 怎么还有迪厅啊？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周一、周二、周三连丢三天是怎么回事？ 因为那三天我们家没人， 对，然后住他姥姥家去了。 哎，我回家晚，中途还要办点事儿， 对，又没带网兜，坐一边撒地上了。他姥姥呢，又有那种愿意把这个废旧的物资集中在一起，到一个那个物资回收中心那儿，把它换成人民币，把作业给卖了。 这学还上不上啊？嗯。把你姥姥叫来， 我头回听说上学请姥姥的。 你姥姥提前你可说好 了，是我姥姥，请你姥姥。 别以为这是佛衣会，以为跑这儿来吃肉来了。 这怎么还有佛衣会呀、 啊？你好好跟你姥姥说，老人家别以为到这儿来是看个新鲜玩意儿啊，吃点新鲜东西。 我姥姥不是怎么认识字，她也不知道什么是佛衣会。 好有一比， 比作何来啊？ 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你可不能放任自流呀，王大雷呀，王大雷。 我没放任自流。这我姥姥惹出这么大祸来了， 正跟你在跟老师焦灼的过程中呢，状态中啊， 不是交流吗？怎么给焦灼了？ 这么会儿就听到敲门声，哎，敲门声， 我又饿了。 敲门声，哎，这个快餐店的服务员来了，啊，哪位是三年二班的王大磊同学呀？ 嗯，那肯定我是啊。 太好了，我想你一定很着急吧？ 什么事儿？ 把姥姥请来了，快餐店代送姥姥。 这是请老妖精去了 啊、哦？不是不是，是这样的，是你的作业本、考试卷，我们都找着了。 再看王大雷， 在我们快餐店里，你写完以后，后来你不是买吃的吗？ 啊， 还有上厕所。 嚯，这服务员观察太细了，估计是调监控录像了， 盯着我看。 后来你就走了，上学去了，作业本落我们这儿了。反正是数学作业本啊，你看第二题挖改的很严重。 对对对，把六百改成二可不容易了，二改六百还好改一点。 给你送完了以后呢，这个学校呢也是挺懂事的，说我们得感谢您啊，把王大磊的作业给送过来了。 哎，证明我说的实话。 咱们拍张照吧。 对，合个影，留个念。 完了以后我们写个表扬信， 写上捡到作业，这个拾金不错。 拾金不错， 拾金不 昧 啊，不对，拾业。 拾业不昧，甭想睡啊，把作业都补完了再说。 拾业都不昧。 完了呢，跟王大磊就照相。王大磊呀、 啊，好，满头的华发呀， 又乐不出来。 对，想哭呢，眼泪还没往外溜达。 就这种一个表情啊，似哭似不哭，似乐似不大想乐。 哎呦，那种感觉， 那个尴尬。 哎呀， 想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 哎，对，眼圈里边还有眼泪。 没错，王大磊心里说了，你们也是， 哎， 丢了丢了呗。 对， 你们干什么不行？你送回来，这作业我写是不写？后头还有好多好多页呢。 哦，哎呦， 这丢了！你看，刚开学，我说丢了，正是时候。 那不是写了吗？王大磊三年二班， 那不是写的吗？连云港小学，王大磊有个叫王大磊的。 我以为把我肉的连云港去了呢。 那个王大磊比你差劲，那个王大磊老编瞎话。老师，我作业不见了。老师，我作业落家了。老师，我作业被小偷给偷了。 是。 但是呢，就没想到作业丢了，有人啊给送回来了。甭管你是丢在什么列车客运站了， 您是 快餐店了， 哎，丢在 菜市场啊， 哎，什么车站呀、啊、码头啊、电影院呀、 啊、茶房啊， 等会儿怎么还有茶房是哪儿？ 茶房九四啊。 我背着书包哪儿都去，就是不回家。 学生不能喝酒啊。 我路过啊。 这个王大磊同学在二年级的时候就谎称家中遭贼，自己被小偷打晕，小偷偷走了一只包，包内恰好有做完的暑假作业， 没做完都给我留下了。 不明就里的王大磊的家长还选择了报警，但是十岁的王大磊哪儿见过民警的询问啊，很快便承认了家中失窃就是自己撒的一个谎。还有一次，连云港的王大磊同学将作业本丢在了公共自行车的车筐里。 还有很多次呢，我把它丢在了小朋友的后面。 没有想到呢， 大家都要抓住他。 没想到工作人员抓住了王大磊这个名字的重点，将作业本又交回了学校。王大磊不禁跟同学们嘀咕：太不识相了，我丢个作业本容易吗？干嘛要找我呀？不要找我，不要找我。 也搭着我爱往作业本上写自己名字。 我是故意丢的呀，不要你们多管闲事。 给扔山洞里去了。 而且呢，王大磊同学又被学校揪住和送作业的列车员一起合了影。 对，现在我的合影已经挂满墙了。 似乐似不大的想乐， 对， 似哭又这个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方便面、咸菜、啤酒、榨菜作业本。 还有开学的时候，王大磊呢将书包遗落在公交车上，里边也有王大磊的作业。幸亏给力的公交车长直接把书包送到了孩子的学校。 对，我跟公交车长也照相了。 如愿以偿的，王大磊和公交车长又合了影，依然是那副表情，似乐似不大想乐。 什么服务员呀、列车长啊、清洁工啊，我都照过相。 有些服务人员还关心地问王大磊：“孩子，没耽误你写作业吧？” 还是王大磊的家长说的话语重心长啊，怎么把你给丢了啊？ 连云港的王大磊心里暗暗地想：下次我再放远一点。但是他发现，不管放了多远，作业本就像有鼻子一样， 你闻回来了。 我把这作业本鼻子笑一笑。 哎呦，那你那作业可能就不好看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这位过得真精致，出租车司机晚上边开车边敷面膜，但是交规上允许这样的事情吗？咱们听听街坊小花、小柱、大磊怎么议论。 我觉得吧，这个法律里是说，只要没明确指出不行，就是可以。你比如说，此处没写禁止掉头，就是可以掉头，对吧？这没错吧？ 什么地方可以掉头啊？ 那万一那是个掉头之罪呢？ 我说开车 挑头 挑掉一样挑掉头。 出租车司机啊，我见到的大部分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犷类型的啊。 哎呦，那是你不会挑车，有那现在长得好的。 我招手就来，我挑什么车呀？ 哦，没词儿了，一句就没词儿了。 那你说你 这怎么挑？我想问问你， 你没赶上。有没跟你说吗？有长得好的司机，你没赶上。 是我真没赶上，我一般赶上都是那种大方脸，大方脸，然后 一个圆脸都没赶上过，还是方脸， 方脸，连鬓络腮的胡子， 突然， 哎，对， 哎，你赶上这司机，我怎么一下都没赶上过呢？这司机不刮胡子真少， 说话都是去哪儿， 瓮声瓮气是吧？ 对，去哪儿啊？可不好走啊，二环，走吧， 走。哎，你别看这司机长得凶啊，但说话还挺随和，说脚下够猛的。 我没碰上过那么精致的，一边开车一边还关心自己的脸皮啊是不是滋润。 关心脸皮怎么知道害臊要脸皮怎么了？ 就是这个脸上的这个皮啊，滋润不滋润，保湿不保湿，柔滑不柔滑，这我没有碰到过。 那我也没碰上过。 我跟你说， 碰上那出租车司机座套洗干净我就很开心。你要犯点香气，我就可能激动的热泪盈眶了。可能 我告诉你，首先说这小花啊，这个见识是太浅了。 对， 哎，人家稍微精致一点打扮一下你就不适应， 他就热泪盈眶 了。哎呀，你说这个司机在这个车里边是一个小小的环境，整天在外边跑啊，吃苦啊，受累啊。 那理解是理解， 对呀。 这个车里的空气呢，我认为还是可以稍微讲究一点啊，在意一点。可能我们是不是女性这个鼻子也尖点啊？ 你可以啊，上车之后先把它这玻璃给怼开，哎，是不是？你把它那空调给怼开。你把你的自己带那香水给怼开， 哎，把自己鼻子眼再堵上。 以后我就这样，上车带一瓶精油。 那你不如上车带俩鼻塞子， 哎，探头闻闻，然后， 我再进来。 对， 他得出去。 他估计 抢车的， 估计这么多下他已经出不去了。 小柱也熏得有点太过分了。我就说这个车里啊，不见得有多么精致、多么高档，但是呢，清洁、整洁、 有 干净卫生， 有 做到就行了。 有。 我是没有碰到过这么精致的男性司机啊。哎， 你没碰过不能说他就没有，是不是？ 你碰见过吗？ 他为什么非得让我们碰见？ 就是的，一个小伙子把自己打扮得漂亮，那不是为了再碰见同性，是不是？当然也是不想碰见您这样这个事儿多的无与伦比的这个异性。 我这真不叫事儿多，小猪，我觉得你冤枉我了。我对出租车司机的要求一点也不高， 对，我觉得 就是清新整洁就够了。 我以为清心寡欲呢。 就是他如果说很精致，我还受不了呢。但是也别太不当回事儿。 对， 这个司机还敷面膜，这我就受不了。 为什么？ 开车 为什么人家讲究干净不好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半天，人家说干净了，人讲究了。 大晚上的， 那这敷面膜你都白天中午敷？ 哎，小花，你是不是睡前啪弄一贴贴在自己这脸上？ 我以为睡前给我自己打晕了呢，先 不是，这算安眠吧？ 哎呀，睡前是行，他在工作的时间内，这是睡前吗？ 就是您睡觉那个时间，他就按照您这个作息时间，让您进入一个哎呀准备该休息的 状态。可是耀仲，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啊，蹭到出租车那儿， 我还蹭到出租车，哎呀，我是个虫子，我是 蹭到出租车那儿，笑嘻嘻的想告诉出租车司机你想去哪儿，出租车司机一张大白脸，哗，出现在你面前，这张脸啊直往下掉，你知道吗？就是拉汤带水的往下掉啊！ 哎呦， 我怎么觉得好像 化了一样？ 这是锅条啊，这是。 你一看， 这是不是糖人？ 化了， 多吓人吧！其实你这心态本来就不怎么稳，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吧，你有一颗女人心。 这个挺恰当的。 你见着他以后，你说你是不是惊叫一声过去了？ 这个总比那抹那个海藻泥的那个强多了。 好，大黑脸，大绿脸 也往下掉啊！ 关着窗户愣迷眼了， 这是一张纸似的，他看着还能好一点， 可是白色的呀。 这怎么说呀？ 这司机熬的眼睛有点红，牙呢又有点滋出去。 我作为兔子是吧，刚一开始流行贴面膜的时候容易吓着，现在大家对面膜那么熟悉， 对 吓着的程度不会有了，只不过很新奇，或者大老爷们贴个面膜啊拉活，哎，就顶多到这儿了。小花，不像你说的那么夸张。哎，你是不是也有贴着那个增加眼袋的那贴的时候，然后打车的？ 增加眼袋的贴子，我有病啊！贴的每个东西， 不是贴完之后就跟眼袋特别大似的，有没有吧？ 我在后边忙活什么，那是我的事儿，因为我没有在工作时间。 你也是在人家工作的时间。 对呀，你那抹抹嘴，完牙也红了，抹抹眼睛，完眼眶子也黑了。 小花， 那可以不看呀？ 还没听说过司机投诉乘客这样的呢。但反过来，为什么乘客就可以投诉司机这样？人家这也没违法。 哎，不，那是必须得投诉的，因为付费了。是不是司机没给乘客付费吧？ 对，你给我钱的话呢，我就让你投诉。 火，只让投诉。 小花，你 只要找到合适的部门， 你也是太着急了。投诉的钱你也挣啊？ 还是那句话，人家没违法，你就让人付怎么了？ 其实我 再者说，大夜里就这么一辆出租车，你能不叫吗？ 问题也不是我不让他付啊，交警也不让他付啊。 交警 说了， 行，别付了，小鸡儿都付出来了。 这个一边开车一边敷面膜，按说呢，你这是工作美容两不误， 对、啊、 但是我们眼里是不容沙子的，这是一种隐性的违法行为。 那怎么叫隐性违法呢？ 交警小段说了，虽然说交通法规驾驶法上没有写明司机在驾驶过程中不可以敷面膜， 对呀、 但是呢，这确实也是一个危险的驾车行为。你比如说，敷着敷着，这面膜啊，滋往下滑，变到贴眼睛上了。两眼就摸黑， 把嘴挡上了，您怎么和乘客交流啊？你们拐不拐？说不清楚了， 护鼻子眼儿啊？ 干嘛呀？护食呢？ 当时你就上半气儿，是不是？你脚下就慌，手上就忙，是不是？还有呢，糊在眼睛上，啪，呼，什么也看不见了，着急不着急？ 着急 啊，这叫隐性的。 这么说，警察还是为我好。 那是为你好啊！ 回头找点酱子给贴脸， 就怕这面膜满脸跑。 哎呦！ 比如你刹车往上窜窜，倒车往下窜窜， 面膜也挂档是吗？ 开着一道在手的面膜，滋， 这是面膜也高哟。 最后结账的时候找不着面膜了。 你当然你做个精致的 boy 啊，精致的男孩，我们没有意见。要想敷面膜，睡前敷好不好？再说了，你前挡风玻璃也不是黑膜的，对吧？对面还能看见呢。比如说 谁没事老通过前挡往里看人啊？ 会车的时候，对面 开的远光灯，完了照大白脸一反光，给那位吓着了。 当然开远光灯的也得罚。 好嘛，警察一下打俩。 咱们先和胡奶奶说了，开出租还这么精致啊？ 这老太太是惦记坐人车去吧？ 咱们不去考电影学院呀？ 敷个面膜就得考电影学院呀？这要画个眼线呢，还不跳芭蕾去了？ 现在开出租的还有画眼线的了。 哎，听什么有什么 啊！ 这是真情投入， 没有你这样，像话吗？ 你说 你像话吗？每回都是你。

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街酒吧里，上海地铁早高峰的时候，有的乘客已经自带小板凳了。 哟，排队等地铁时间太长。 不是，家宝，你认为呢？ 就是你带小板凳，肯定就是为了找座嘛。 带小板凳还找座？ 不是，就带小板凳。 对呀、啊， 就是自己带着随身的这个座位。 啊、你关键是坐哪儿？你说。 哎，这我又不是我带小板凳， 带小板凳让坐板凳上了。 对、啊， 排队时候人那么长，上不去车。 那地铁，你觉得是坐哪儿？ 地铁有过道，有一个车厢啊，中间是那个连接的那点，我觉得应该坐那儿。 有时候拐弯的时候，那个东西还转，呜就撑开了。 你带公交吗？ 啊，你说是坐在地铁中间？ 哎，对， 坐地铁中间。 对，地铁中间不行，那个压着我在。 车厢中间差不多了、 啊、你是说坐车厢中间， 哎，连接带那块儿， 你不怕被人踩着吗？ 他坐多矮啊，他是坐着躺着 了。板凳那个多高啊，你想想， 板凳就比趴着强，你坐板凳能踩着吗？ 万一夹板在那儿瞌睡了一下，脑袋往下一吹，吧一个脚踩上来了。 哎呦，那他就是故意的。 对， 不是人多，他没看见你， 人多才抬不了那么高脚的。 不是他，不是他是 你说呀，说不上来。 不是被绊的。 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就这一下非得赶我身上。 谁让你在地铁里坐着呢？ 没人让我地铁坐，你说的拿一小板凳。 你说带小板凳到地铁中间往那一坐，让他、 啊、这我真的是你说的。 我跟你们说啊，地铁中间这么坐的话，特别容易被踩着。踩着哪儿呢？大衣后襟儿。 踩着哪儿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大衣后襟儿， 嗯， 你听这个方位啊，这个地方， 因为前襟儿就抱怀里了。 对啊。 后襟就打屁屁那儿就低耷拉下去了， 给他低的 打屁屁这儿耷了低了下，哎呀， 耷了。 上车下车人非常频繁，特别是到了那个中转站，比如下去七八十个、 呼噜呼噜一车人都下去了， 对对， 重新上一车人， 对，每个人起码踩一脚到两脚吧。 他是站门口了吧？就为啥踩？ 他就是站门口了。我跟你说， 后来等家宝一起的，这个后襟的棉我都出来了。 我觉得家宝起的都成年画了， 干嘛非得露出你的后襟呢？对不对？ 长大衣， 你那大衣是燕尾大衣， 这谁没事坐地铁穿燕尾大衣呀、 啊？冷啊，很冷，空气从下往上钻，然后你把这后边都捂好了，前面你行动方便，后边呢你主要是冷。 我前面也不暖和。 你不想到的板凳宽，但是你没有想到 扁担长， 扁担长， 那个后襟长。 后襟偏要 后襟搭 在 板凳上、 啊、板凳不让后襟搭了在板凳上， 哎，后襟非得搭在板凳上。 这绕口令都出来了， 这就是隐患，带小板凳已经不妥了，你还穿这个燕尾。 我先把 燕尾大蝙蝠， 我先把后襟绞了去。我跟你说，你不会，你把小板凳你挪一位置，然后 你 屁股贴着那面， 你想挪那儿就挪那儿去了，那儿还有四个等着呢。 真的，再说这门两边开，你刚挪这儿，这门开。 你等会儿了，我出得去吗？我还 那门又开了。 你们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动不了了， 就给你留了这么一块。 好，我是唐僧，给我画一圈。 哎，你还影响别人正常上车呢，你怎么没说呀？ 对呀、 啊，人家踩你，人愿意啊。 我他还不愿意，我也不愿意。我跟你说， 人家还说的底什么呀？这玩意儿，这不是谁？哎呦， 弄一脚 啊！好嘛，我怎么那么脏啊？ 什么呀？ 站你坐那儿了？ 时间长，我坐一个多小时呢。 你不会早出来吗？ 我干嘛早出来？我没到站都早出来干嘛？ 我说你早晨早出来啊。 对呀、啊，你怕挤，你早出来呀。 早高峰，那地铁才几点出门啊？ 你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 多新鲜呀！这光你们说的话，我更得了。 但是我认为，建宝，你要真是跟地铁一块儿出门，没那么挤。 对自己狠了狠了吧？ 对，糟了糟了吧？小板凳你搁门口用，你别让里边用去。 要不然有本事你最后一个，你还愣在那儿能挤出一个空来坐地上？ 哎，你还别说，你要坐最后一个是个办法。等大家都站好了以后，听着那门声，噔噔噔噔噔，我这小板凳我先扔出去。 对你先扔板凳扔进去，进不进去再说。 哎，我好，我呆板凳天天的啊。 那你有本凳坐呀？ 我生活太不易了。 一停站，门一开，后面二人先把 推出去。 这二人先把你掀出去。 这不是对，大家用这词儿对，你看没？他用这叫掀出去。 这样这样你有一好处，板凳冲上不一定能把你踩死。 哎呀，哎呀，你们再给我介绍其他公共交通系统吧。 但是说到底，你就不应该带板凳或者是什么折叠椅都不行。 我压根儿就没想带板凳，这不你们给我安的吗？ 哦，那你替他们找理由， 这叫基本 还找方法。 我这不是想着是便民嘛，是不是？ 变你了吧，就你一个变民了，其他人怎么办？ 是不是？ 人有的心软的小姑娘看着刹车又不敢往你身上歪， 对，因为你坐太矮， 我还是要被踩， 也是怕撞着你，看你都这样了， 我哪样？ 也没带零钱， 我好嘛，我地铁里要饭呢， 禁止乞讨卖艺。 哎，是我倒没拿喇叭。 上海轨道交通管理条例虽然说没有对这种行为做出具体的罚则，因为啊当时可能没有考虑到有小板凳上车这件事儿啊。 哎， 但是从安全和文明的角度上呢，这种行为不鼓励也不支持。 哎，而且马上就会有了，就蔓延到北京了，你就不能去了。 好嘛，我连北京都不能去了，是吧？ 咱北京的这个高峰时期，我觉得比上海地铁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 都挤过吧？据说早高峰的一号线是最挤，现在。四号线、六号线 都挤， 也 所有地方都挤。 而且一进去以后，有一种什么感受呢？就是你不用站着，你就自动的 坐了。 就是 啊、你又想坐板凳？ 谁想坐板凳？ 坐脚面， 给谁坐谁身上？ 就是他们能把我架起来， 把你架起来悬空。 哎，对，悬空。 那你移动吗？ 我不移动啊，偶尔的时候车一晃的时候才移动。 哦，车动你动， 对， 车停你停。 什么叫车动我动啊？车动、 哦、车厢里永远一个脚不沾地的。 车动要我不动，就说明我没上去。 啊、我听说有一次你还有一快上楼梯了，又被挤回到车厢里了，是吗？ 哎，快上楼梯了，结果被挺回车厢。 其实因为你那个门一开在楼梯边上， 对，然后你又赶上有一波人咕噜咕噜刚下来。 对，用北京话叫雇佣，他给我雇佣进去。 对，那个地儿又是个换乘。 哎， 而你还 你是最后一个下去的。 对，你还看错方向了，应该走那口好了。 你以为自己没到站呢，后来发现到站了，可是这时候人已经都下完了，你刚正往外冲的时候就咵往回来。 各位，我不太适合坐地铁，我觉得这地铁就是为折磨我一人来的呀。 没办法，您抽不着号。 哎呀， 小车，我想来一铁壳吧。 对， 而且单位还固定你必须那点上班。 嗯， 你要不去、啊、还罚钱。 对， 得了，我呀，现在我找着新职业了，以后啊，我开地铁去。 原单位还不放你 啊？ 但是人才呀，你高兴吧？ 你说在单位附近你还租不着、买不着房？ 哎呀， 没办法，二环附近就是贵。 我多余在北京， 搬上海也不行啊。 上海你老带小板凳。 哎呀。 那个还有一次呢，你呢地铁里啊不巧鞋带子开了，这可是热闹了啊。 我鞋带儿开了有什么热闹？ 哎呦，崩腿绳绊马索啊。 对，开始是不知道谁踩鞋带儿，给你弄得裂裂切切裂裂切切， 后来不知道你的鞋让谁踩掉了。 我傻小子是吧？ 还剩一只，那鞋带也开了，你说算了，这只不能再丢了。 好嘛，谁偷我这只鞋呀、 啊、你拿那只光着脚踩着那只鞋， 没准我还能配齐了呢。 哎呀，我想瞎了我这双好眼了。 你想算了算了，我系鞋带儿，我蹲了吧。没想到站不起来了。 嗯、 哎呀，一使劲就人给你按下去，一使劲就人给你按下去。 好嘛，这位就是 人家也不是成心按你，就太挤了。 啊、 就是你一起的，人家站不稳，所以往下一 正好车往那边一晃，那屁股蛋整坐你脑袋上，啪一坐下去。 你大概起了28次吧？ 哎，人坐了32次。 我这趟车到站我还活得了吗？ 终于你站起来了， 哎，这才对，终于站起来了， 也到终点站了。 对，一看又快下车了，又该下去，他哗又给挤回来了。 哎、我压根就没离开地铁。 当然了，你后来也寻找那只鞋， 我贴那个寻鞋启事。 哎， 你别说，你那只鞋倒是坐上地铁了， 是吧？对，他天天跟着车动鞋动。 是不知道大家，反正急急忙忙的，可能给踢上去了就，就坐的这地铁，哎，挺好，每天，大家都在说这是谁的一只鞋呀？主人呢？ 嗯，后来大家觉得很恐怖， 哎，要了亲命。 我一末班车，你那鞋就自个儿跑出来， 是让打扫卫生的给闹出来的。 其实按说家宝小伙子20来岁。正是体力好，精神头好的时候。 这话没错。 哎，可是呢，竟然遇到这种事儿，就是车太挤了，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的车，简直是迷之力量啊！但是要下车可就难了。 哦，难了。 迷之力量不一定你准是需要的时候就在。 而且加班有时候就是早上没来及吃早饭，那个买个什么包子，经常挤地铁，人没上去，包子上去了， 好嘛。哇 啊！还有一次加班买大闸蟹，人没上去，大闸蟹上去了。 还有一回人上去了，大闸蟹下去了。 我总归是这吃的东西，反正没跟我在一块儿。 我估计可能一路上早有人盯上了。 哎，你们二位什么时候坐地铁呀、 啊？我们有私家车。 我们摇着号。 综上所述，你哥你姐也不是说不挤地铁啊， 真的， 那也得有绿色出行， 所以我们就在单位边上租房了嘛。 你们怎么就这么顺呢？ 也是被逼无奈。 还赶上有个亲戚，那个，另外呢，我也给你建议一下啊，因为你跟你姐也是常年挤车，总结了一套这个经验技巧。 对，对， 现在不传授你，什么时候传授啊？ 你赶紧告诉我吧，我这包子我得吃热的。 只要脚能上去，人就能上去。 哦，脚能上去就行啊。 哎，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人很挤吧？ 对、啊， 门快关了 啊， 先把脚放车里， 先把一只脚放车里、啊， 然后双手抓上方的扶杆。 哦， 发全身信念啊！ 啊， 把空间想成海绵里的水， 啊， 挤挤总是有的。发力，在打开车门的3秒，要是上不去的话，基本上不去了。一鼓作气，再而衰，30节。 我这不是上地铁啊，我这是练体操啊！ 你就顾有3下，上不去算了。 那我肯定上不去 啊！赶紧把脚撤回来啊！ 赶紧把那包子蹬回来啊！ 夹着可疼着呢。 啊，是得疼， 还是容易把门弄坏， 你还得赔钱。 而且下趟人更多， 真是。 哎呀，我也找个房吧。 另外呢，团队，站哪队很重要 啊。 经常下去的时候发现各队都有人站了吧？ 啊， 你不是第一个吧？ 对， 你跟人对付。 我怎么对付啊？ 我早来了。 你来早啊？ 但是我呀，追鞋去了。 对， 人家信我这话呢， 有鞋为证啊。 这太邪性了。 按说你是第一个，我排你第二个吧。那人嘿嘿一乐。 同意了。 好使。你再跟第二个商量， 就这样呢，估计到中午11点你就上车了。 还是说到选队啊，选队很重要，一定要选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最短的时间挤上车。你可以关注一下什么叫有战斗力。一般啊，戴耳机，双肩背包在后边，单肩背挎在肩膀上，女性人数少于队列总人数50%的，就是说这个队里女性较少。 嗯 啊，或者你看啊，这个个别的那种大妈型，或者是很健壮的啊，短头发或者表情坚毅的，比如你 这样的人呐、啊，我你看他的描述，表情还坚毅， 有一股那个不上去的话哈，我给你 就不行了。 啊，对，我跟你没完，有这个劲儿的 啊，就憋着打架去的。 而且你要给人相面，你最好看这个人呢，长健壮一点，然后呢没头发，然后呢北方口音 啊， 背双肩背，然后还得放前面那种，就是他经常挤车，因为他就有经验防盗，你知道吧？哎，然后呢？ 而且不是双肩背，不是防盗，你背后面容易让人一把你给薅下来， 就说明他 抓着书包就给你薅下去了。 对对对，长身锻炼，最好胳膊四棱起筋线的。 这得把我弄死啊！ 如果是单肩背，他一定要攥手里那种，就是准备抡起来往上就走。 我的天哪！ 是，相面这个很重要的啊。 对 啊，我还得先给他相面， 然后他挤上去之后，你就双手抓着栏杆往上悠三下，上不去你就下来。 那我肯定不仅上不去，我得挨顿揍啊！ 嗨，那时候大家都麻木不仁了。 对 对。 另外，上车别穿小白鞋。 怎么不穿小白鞋？ 你穿小白鞋，你天天刷吗？ 我鞋都丢了，我还刷什么？ 对，一只白鞋多寒碜。 哎呀， 身上零碎越少越好。你不是爱穿那带带儿的吗？ 对，带带儿的， 到处都是穗儿，到处都是穗儿。 穗儿穗儿，对，飘带儿这儿有一个， 好嘛， 什么扎一条 肩膀上，然后这两肋上全是带， 对对对对， 后边有一大燕尾那棉服。 还有那大洞的裤子， 我说我去要饭去了吧？ 就是对，还有这个身上就老有窟窿，被东西勾着，比如人家带雨伞的， 对，打后面一勾你这扔出去。 哎，我那不是那么多人的吗？他雨伞怎么还勾着我呢？ 他打后面上不去，他一勾你，结果连你一块带下来了。 就是带勾的伞呢、 啊？带勾的那个把儿啊， 有时候可能勾的是脖子。 得了，我呀、啊、压根儿也是没上地铁，你叫这一样都用不上。 别跟你周围的小姑娘聊， 别看小姑娘当时挺柔弱的，真挤车的时候，俩剩一个， 俩人剩一个， 俩人必须上一个时候，关键时刻抬腿就给你一脚。 可不，别说你聊得挺好的，留电话没用。 哦，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 上去了， 车开了。 那就等下趟吧。 不行，我得追他。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我鞋在上边呢。 谁叫你弯上伸腿来了？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汽车站住了？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嗯，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你挨着弯下排呀。 我排第九啊。 啊，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谁让你追去了？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排第几个呀？ 头一个。 那人家答应吗？ 你得跟他解释。 怎么解释啊？ 啊，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啊、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这不像话。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同意了， 后边去。 白说了， 娱乐七十二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今天早晨我跟一个00后吵架，我自问啊，自从上了网以后吵架我就没输过，但今天为什么输了呢？原因啊很简单，就是因为那个00后说了一句，别拿你那九位数的 QQ 出来嘚瑟了，只会暴露你的年龄啊。王大磊小儿嘴特馋，有一次看见邻居大姐姐用米汤冲红糖喝，闻起来那个香啊，然后王大磊在旁边要巧嘴吃啊，吧唧的馋的吵着家里也给自己做一锅，家里人拿他没办法呀，于是给王大磊做了，后来还爱喝，一个月都喝好几回。后来才知道米汤冲红糖是女生用来补身体的。 因为小周啊跟小孩开玩笑，在这个 QQ 上跟他聊天，化名用一别的号加小花，聊聊聊开始不好好聊了，那小花说，哎姑娘你有男朋友了吗？就看小花发过来，嗨，儿子都多大了还有男朋友吗？小周就哟，不信呢，这跟我那开玩笑啊、哦！我怎么不信呢？我看看你儿子。小花把小柱的照片给发过去了。 王大磊第一次坐飞机，旁边坐着一个美女，呵，王大磊的心里痒痒啊，想跟美女非常绅士的搭一句，还得让美女得看得起咱这身份，就问了，美女在哪儿下呀？胡同门口那个超市卖东西，有一天有人问老板有汽水吗？王大磊说有，雪碧、百事、美年达、激活七喜、哇哈哈、红牛、醒目、冰红茶、农夫果园和芬达，和芬达，你要哪种？给那位吓的，老板，你以前说快板了吧？你吃药了吗？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李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均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推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出某个躯壳，生活活成了